聚焦社会热点，关注百姓民生， 汇集多方智慧，民主义正建言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中波八二八千赫，调频100.6兆赫。 义正论坛， 汇集多方智慧，民主义正建言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义正论坛，我是玉坤。听众朋友，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，城市中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大，而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难以消化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垃圾，